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五花八门的电影题材中，男女主角互换身体的设计被很多人使用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在不停地挑战，而且还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比如开心麻花影业的第三部影片《羞羞的铁拳》，这个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铁血拳手和一个柔弱女记者交换身体之后引发的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的国庆档上映，斩获了 22.07 亿票房，位列2017年中国票房排行榜第三名。男女主角互换身体的影片有很多，但是这部《羞羞的铁拳》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呢？影片的幕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卖座影片展播的第10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故事就是来自中国电影票房榜目前排名第12位的国产喜剧影片《羞羞的铁拳》。 重温全球最卖座电影，感受全球最华丽巨制，曾经的感动，难忘的回忆，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中国电影票房最卖座电影展播。中国电影票房榜第12位，羞羞的铁拳，2017年出品，22.07亿元人民币。 和开心麻花的第一部影片《夏洛特烦恼》一样，羞羞的铁拳也是改编自同名话剧作品，而这也是影片的优势。经过长时间的舞台验证，故事本身已经非常的成熟，虽然故事框架并不复杂，人物刻画也是点到为止，但是作为喜剧，片中的笑料还是很经得住考验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羞羞的铁拳》。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爱迪生是一个职业拳手，但是在一次拳王争霸赛中胳膊被打断，输给了对手无良。紧接着他又被爆出收买无良未遂的事件，导致职业生涯陷入低谷。 从那以后，他一蹶不振，靠着打假拳混日子，天天配合别人挨揍。这一天，他在经营打假拳事业的搭档马东的安排下，参加了拳王争霸赛的称重仪式，并且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爱迪生先生您好，我是海圈体育频道的记者，这是您第二次参加 UFK。 您说您这次参加比赛的目标是挑战拳王，但是以您现在的排名，您都没有机会跟拳王无良同台吧？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再说一遍，我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打败无良，夺得拳王金腰带。排名不等于实力，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爱迪生先生，还记得3年前那场比赛吗？你想收买无良，让他故意输给你，但是没有成功，最终还被爆出了丑闻，对吗？ 算了，他就是著名记者马晓。 作为记者，不要乱说话。你知道，你们随便一篇报道就可以毁掉一个人。 报道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的工作，至于会不会毁掉一个人，那得看他自己吧。 你确定你每篇报道都是事实吗？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报道从来没错过。 那你就是赖定我打假拳了呗？ 来，我让你看看我这体格跟假不假。 就在这时，舞台一边走上来了无良。 你刚要打谁？ 无良哥。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我就要打那臭不要脸的记者，就他。 他是我未婚妻。 梁嫂啊，我真是有眼不识草，狗眼看扫地，打扫不看主人。 被我打断的胳膊已经好了。 没好呢？你看这不还耽忘着呢吗？ 要不咱俩再打一场？ 打不了，咱俩根本碰不上。你来称重的话，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不行。哇，又撞了。 尽管爱迪生嘴上一直示弱，但是他心里一直不服气。他刚刚离开称重现场，紧接着又被马东拉进楼道里。 东哥，你不说你不来了吗？ 这都记者下来说的啊。 马东拉着爱迪生商量打假拳的事情，没想到记者马晓这个时候也来到楼道里打电话。听到他们的谈话，马晓打开了录音笔。 你后边要先打四个，这四个我都已经买通了，你打败他们就可以挑战无良，上演一出复仇大战。到时候呢，咱们把咱所有的钱都砸在无良顶上，但是呢，你得故意输给他。 东哥， 我铁定输给他呀，我还用得着故意？ 你这态度端正啊！ 我还怕你膈应翻金钱的事， 怕你不乐意呢。我 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 对呀。 就在马晓正认真录音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马晓一紧张，失手丢掉了录音笔。 你给我站那儿！这是我女儿。 你闺女？记者？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小小，刚才我们俩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还都录下来了。 那我收买那四个拳手的事你也都录下来了？ 还没关呢。 那个马小姐，马大姐，你把那录音笔给我好不好？ 我最痛恨你们这些弄虚作假的，我一定要曝光你们。 曝光谁呀？ 爱迪生追着马晓一路跑到天台，一步步靠近他，直到把他逼到游泳池边。结果马晓没有站稳，一下摔倒在泳池里。爱迪生本想拉住他，可没想到也栽了进去。两个人在水里误打误撞接了吻。这时一道雷电从天而降，当两个人再醒来时，发现他们的身体已经换了。但是这样错乱的身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他们尝试在泳池里相互电击，但始终没能把身体换回来。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认命。但是爱迪生的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回到赛场打拳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央求马晓替他上场。虽然马晓最终答应了，但是马晓从来没有打过拳，根本不知道赛场上的凶险。虽然他操控的是爱迪生的身体，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但是走进赛场，看到敌人凶狠的模样，还是瞬间显露出女人柔弱胆小的一面。 这让现场的观众都笑掉了大牙。就这样，因为马晓的退缩，赛场上的爱迪生表现很差。本来已经买通了四个对手，能够稳稳拿到四连胜，却让马晓打成了四连败。这件事儿让吴亮非常的生气，因为这次买通拳手让爱迪生打假拳的人就是吴亮。但是赛场上那个马晓控制的爱迪生表现太差了，让吴亮亏了不少钱，于是吴亮绑架了他。当然吴亮并不知道此时住在爱迪生身体里的人实际上就是他的未婚妻马晓，而真正的爱迪生正以马晓的身份偷偷藏在吴亮的房间外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吗？现在计划泡汤了，这笔账算谁的？ 你什么意思啊？打假拳的事儿你也参与了？ 参与？你以为一马东能操这么大盘子？我损失这么大，你说怎么办？ 阿良。 这时楼上走下来一个年轻女郎，和吴良非常暧昧。爱迪生身体中的马晓见到她之后立刻吃醋了。 谁啊？爱迪生，你是不是疯了？上去。 解释吧，这女的怎么回事？ 不是我跟你解释个屁呀、啊！ 你有马晓还不够吗？ 就那种才能够，肥腰炸屁扁胸扩腮哪够啊？ 肥腰炸屁扁胸扩腮，我是这身材吗？ 什么毛病啊？ 吴亮，马晓可是你未婚妻呀、啊！ 你真以为我会娶一个铁锅炖自己的疯女人吗？我要不是看她有点影响力，我能跟她在一起？ 我真是瞎了眼，竟然会看上你！ 那我可能要辜负你了。生气了，想打我？打呀！哼！ 真正的爱迪生看到房间中自己的身体委屈成这样，他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冲进房间踹了吴良一脚。 小小， 对不起啊，冲动了。 早知道进，实在是忍不住。刚才说的你听见了？ 听见了。我是不是该说没听见呢？ 你们俩果然有一腿。 我们走。 等等，钱不还走哪儿去？ 不就是钱吗？我还。 马晓一气之下在欠条上签了名，不过他还是很理智的，签的是爱迪生和马东的名字。 你玩弄我的感情，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从吴良家离开之后，马晓非常的愤怒，他心中燃起了斗志，决定凭借爱迪生的身体重返赛场击败吴良。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凑齐还给吴良的钱。不久之后，吴良就把马东和爱迪生的身体给抓了起来。 你别欺人太甚，逼急了我曝光你们，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 就凭你？ 别当真，别当真，别当真。 爱迪生，你怎么还那么天真啊？还记得三年前那场比赛？ 在三年前的那场比赛中，吴良打断爱迪生的胳膊，随后通过媒体曝光了爱迪生收买吴良的丑闻。 胳膊断了还要呢，够拼的呀。但结果呢？你不但输了比赛，还被媒体曝光了赛前收买我的丑闻。 此前备受瞩目的新晋拳手爱迪生，由于涉嫌赛前贿赂，现已接受停赛调查。 先生，你查过举报你的那个视频了吗？怎么没有人站出来？ 说的就是你吧。 我不妨再告诉你个事儿吧。三年前那场比赛，其实你赢了，点数上你赢了，但是我收买了裁判。你不要那笔钱，有的是人要。 你什么意思？ 实际上，那一次是吴良想要收买爱迪生，但是被拒绝。爱迪生根本没有收下钱。当时，吴良通过监控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收买未遂之后，他通过剪辑造成了爱迪生把钱送给吴良的假象。 当年你不肯跟我合作，我就只能用点手段毁了你。你知道毁你的报道是谁写的吗？ 爱迪生身体中马晓当然知道，当年那一篇诋毁爱迪生的报道就是马晓编写的，但是真正的爱迪生却一直被蒙在鼓里。马晓是一个追求真相的记者，当他得知全部真相之后，决定帮助爱迪生打赢吴良，一方面是为了还爱迪生一个拳王的名号，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揭露吴良的丑恶行径。为了训练马晓，马东把他们带进深山里，在一个叫做卷帘门的门派中进行修炼。但是卷帘门的副掌门教他们的绝招都很匪夷所思，比如在高速上给来往车辆发小广告，在河里抓鲤鱼，这些令人摸不到头脑的招式让爱迪生觉得很不靠谱，于是他决定离开，但却遭到马晓的阻挠。 你要走？ 哼，再待下去我命都没了。 那你不想还钱了？ 快醒醒吧。哎，三年前我都打不过吴良，你一女记者想跟他打，怎么可能啊。 那如果我告诉你三年前那场比赛其实是你赢了呢？ 爱迪生拉着马晓喝了一罐又一罐，不久之后酩酊大醉。 谢谢你把这事儿告诉我啊。 谢谢？你不生气吗？你不想报仇吗？你不想把金腰带夺回来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说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来喝酒。一个都不放过！那帮造谣的记者，弄死！ 你打到我了！ 我胳膊是断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记者冤枉我打假去，连资格都被取消了。好，说我打假拳是吧，我就打给你们看，我让你们看看我的拳到底有多假，我让你们看看这个拳它有多假。 我不该当记者。 又哭了呢。这个自己多难看，太丑了！哎，我给自己录下来了。 没有，我真的不漂亮。 那你喝一个， 不能再喝了。 第二天，两个人放弃了离开的打算，留在山中继续修炼。虽然卷帘门的招式看上去很搞笑，但其实还是有效果的。经过三个月的训练，马晓和爱迪生的反应速度和体能都已经非常出色。下山之后，马晓以爱迪生的身份报名参加了拳王赛。起初外界对他并不看好，毕竟之前有过四连败的经历，然而他却出人意料，一路连胜，击败吴良手下的大将肯之后，准备直面吴良。这让吴良和他那担任全联主席但却一直参与打假拳的父亲非常头疼。为了确保在最后的决赛中爱迪生输，吴良带了一帮人打伤了马晓和爱迪生，并且抓走了马东当人质，并且吴良当着马晓和爱迪生的面再次提起了三年前的事。但这是爱迪生第一次听说真相。和马晓回到家之后，他非常的愤怒。 你没事吧？ 那篇报道是你写的，为什么一直不说？ 我当年是被无良利用了。 你的报道不是一直没错过吗？ 对不起。 对不起。你知不知道那篇报道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你去哪儿？ 决赛你不用打了，我不需要这样的过程。 海迪生，你给我站住！你以为你现在变成这样是我造成的，是无良造成的，是你自己，是你是被打趴下了，但是不站起来是你自己的选择。 虽然爱迪生和马晓互相伤了心，但马晓还是决定打完比赛，因为无良还是有一定实力的。马晓拼尽全力还是落败下风。这时他发现爱迪生就在场边给自己加油。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来到马晓身边，看着他挨打的样子，爱迪生于心不忍，想要劝他放弃，可是马晓却苦苦哀求。马晓的执着打动了爱迪生，他亲吻了马晓。这时天空又降下一道闪电，比赛场馆因为短路而陷入黑暗。当灯光再次打开之时，马晓和爱迪生的身体竟然换回来了。拿回身体的爱迪生决定重返赛场和无良决战。赛况非常激烈，无良掰伤了爱迪生的手指，这本来是一个犯规动作，但因为无良在赛前收买裁判，所以裁判并没有判罚。随后他再一次打伤了爱迪生的胳膊，并且抓住这个弱点不放。就在双方成绩非常焦灼的时候，爱迪生回想起在卷帘门训练的内容，他凭借敏捷的身手将无良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而无良和他父亲也因为马晓的举报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羞羞的铁拳》。其实这部影片能够成功和演员的表演有很大关系，反串表演一直是考验演技的标杆，很多优秀演员都有经典的反串角色，比如《东成西就》当中的梁家辉，《花田喜事》中的张国荣等等。说回电影《羞羞的铁拳》当中的男女主角，或许称不上细腻出彩，但也算是非常自然。演男人的玛丽有很浓的个人特色，东北女生的直爽放在男人性格里浑然天成，而演女生的艾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她硬着头皮上擂台，心里发怵的样子让很多人笑出了声。据说艾伦为了能够很好的诠释角色，在拍摄前经常出入女人堆，观察女人特有的习惯和肢体语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羞羞的铁拳》的主题曲，由祖海演唱的《好运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